徐少 华，系 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啊。 系啦，咁点算好咧？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所以我就话证明呢个真系港珠，港珠冇用嘅，真系唔值得帮佢哋嘅。我哋而家个收视率直情暴跌，你谂下，得 个 2000几人，我哋由7000几碌落嚟嘅，真系 碌咗落山 系咪系咯？所以可能食紧烧肉，可能佢哋 喂入夜咯，仲唔落山 啊？食紧烧肉我都话、哦，已经翻屋企食紧烧肉啦。 咁翻屋企食烧肉可以开住个诶电脑嚟听嘅啫。 系因为讲呢个防妖罪咧系几关键，好多人以为就好啦。 即系唔系？其实有机会咧，今日啲个 topic 啲人觉得唔关心咩？ 我估系可能系 吓、啊，即系冇趣啊！即系依然咧就特首跑马仔啊嘛，即系嗰啲花生指数高啊嘛，哇！你一讲呢啲咁嘅即系逼政治迫害啊咁样，可能就 唔系嗱，点都要讲埋先。我觉得即系坦白讲，两个钟头唔可以净系讲一啲大家觉得有趣嘅嘢， 唔系而且系啊， 一定讲一啲我哋觉得重要嘅嘢。除咗红酒之外，我觉得就系呢个防妖罪。 嗯， 个原因我就系话嗱，好多人话喂，你预咗噶咯，你话咗认罪噶，所以咧你。即系预约拘捕呢啲嘢有咩问题啊？错、嗯，嗰、那个控罪本身系一个政治考虑嚟嘅。 系系，其实政治 嗱大壮党咧就一种嘅叫做法治主义啊。当时我记得司徒华同我讲过， 嗯、 即系总之就系咩咧？乜嘢都觉得，总之犯咗法咧就要认。 嗯， 嗱呢种叫做法治主义，我觉得即系佢唔明白嗰个律政司用乜嘢方式引用边一条法例去检控，喺乜嘢时间去检控。嗯喂，全部都是政治考慮，我覺得啲 係。調翻轉等於七警案啫嘛，七警案其實你係可以告佢呢、這個即係酷刑罪噶嘛。係，但係佢又揀咗呢個即係傷害他人身體嗰個罪，嗯、其實係輕好多嘅。酷刑罪係可以終身監禁嘅，最即係最高嗰、那個。咁呢個咪又 係 一個。 所以個道理就係、 是。同埋好簡單，你嚴重傷害咧，定傷害 係啦， 個量刑都好 唔同啊。係啦，係啦。 嗱，所以我想講啦，我哋又係講道理啦。啊，先講完個道理先。公权，我哋成日话点解我哋作为一个公民社会里面，对任何政府对于一啲游行，因为游行示威嘅检控，我哋都一定要竖起个杠咧？点解会咁咧？嗱，你睇到今次咧，呢、這个政府系用咩咧？佢首先用咗一个我哋本来以为佢过去咧都系用非法集结罪、嗯、一个成文法，而家佢唔用，用一个嘅普通法里面嘅叫防妖罪，最高监禁可以7年。嗱，从呢件事你睇到就系话咧，政府系可以咩咧？佢系可以喺个法例当中去挑选一条更加严重嘅罪嚟控告你。呢、嗯、一样嘅挑选咧，同样好似阿周老板所讲，佢可以挑选一条更轻嘅罪嚟去检控警察。嗱、 嗯， 呢、这个就系政治第一。第二就系话喺呢个过程当中，几时检控你，拖你2年，拖你3年， 嗯、 即系呢一个本身都系一个心理上面嘅一个拖长。 检控有一样嘢咧，好多人唔明嘅，我哋叫做 fishing 钓鱼啊。 嗯， 即是说什么呢？好像刚才徐少华说、嗯、点都点干你了、 嗯、 你看曾荫权点都点干你了，几千万律师费、 嗯、 还要坐2年。你想想 fishing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 merit 我们叫做你去检控的时候，控方究竟有没有 case 呢、 嗯、 那个证供好了，就算你律政司里面 study 过没有 merit 没有 strong case 都好，我再订去英国、 嗯、 看看有没有人肯接这单 case。 曾荫权就是这样， 是 看看有没有人肯接，咁实会有人话有 merit 噶，咁然后用纳税人嘅钱，我哋记住系用纳税人嘅钱，再去英国揾一个肯接呢单 case 嘅人去告佢。 嗯， 所以政府， 所以我就话呢啲全部都系政治嚟嘅、嗯。 政府有嘅 resources 咧，你要知道，政府有嘅 resources 咧有立法呢个嘅行政，呢个嘅经济，同埋咩咧执法。执法嘅意思系咩咧？佢可以头先我所讲，佢用选择喺法例上面。 一条乜嘢嘅条例，仲有仲有就头先讲财政啦，佢可以用公帑。喂，大佬， 同埋仲要记住啊，唔系话告得告亲你嗰条罪啊，佢都有 ground 嘅，佢可以 系 fish， 佢可以系啊， 点都点干你，我话俾你听，你陈志云 系啊， 七年啊，大佬系累咗足七年啊，大佬。嗯， 又跟住咧，呢七年里面咧，其实你成个唔单止生活啊，你的工作 全靠王起嘅，真系 全部都会受到影响。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就系话，你而家咧即系话，你市民你可唔可以调翻转头，用咁嘅方式嚟去告政府？唔得， 唔得， 你冇咁嘅权力。 啊，跟住又 话 滥用司法覆核咯， 系 啊，话滥用司法覆核咯，调翻转佢用呢种手法，用公帑去喐你就得。 司法覆核是一个公民社会里面最低度的权力，可以作为少少的反抗对于政府。但是你比起政府那个强大那个的权力，刚才所数的那个权力，你公民根本是没得跟他比的。 就算你司法覆核 你都要考虑那个成本。 成本 是因为对方即是政府， 如果他 说又找大状，到时输了你要什么问题， 大 状 你没得比的。 现在你知不知道变成一个利益集团？ 是啊， 政府打来打去就是莫树联余若海。 啊， 个个都只是打政府 case 都已经待到盆满盆满，跟住仲话下一任律政司可能是他们，啊，莫树联。 是啊，莫树 联。喂，大佬，那你不是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如果是这样， 系啊， 判入官司俾你打，上一手就判俾你，跟住你又接埋去做律政司， 同一种我哋讲，冇 人出声， 阿 Bro A 一样嘅啫， 冇人出声，真系。所以就好简单，你提名任何人做律政司都好 ，once 无论佢系郑若骅好，莫树联都好，我相信每一个立法会议员，包括郭荣亨啊呢啲，特别系法律界嘅议员，一定要将过去五年律政司所有呢啲扑街嘢数晒出嚟，然后问你点睇，你新任嘅律政司点睇？包括如果律政司不出声，你林郑月娥怎睇？ 嗯， 你话而家不在其位嘛，七月一号你在其位啦， 系 嘛？如果所谓 proof 你系咪丧尸，其实好简单嘅，我觉得， 嗯， 就系要你去否定晒啲嘢，就系点解我头先讲话沉默嗰套电影，你就系要将梁振英嘅相摆喺地下嗰度， 嗯， 然后要叫呢个梁振英 2.0 唔使脚地，将只脚踩落去呢个梁振英嘅头像嗰度。一样嘅啫，其实 啊， 即系话我要将梁振英所做嘅嘢摆晒喺你面前。 嗯， 我哋觉得唔妥嘅嘢，系伤过去严重伤害香港社会嘅嘢，系咪？而家甚至你知唔知有讲法 ？DQ 嗰四个系梁振英自己搞嘅， 嗯， 不是北京授意嘅， 嗯， 即系而家审紧长毛啊、罗冠聪嗰四个， 系 我摆晒喺你面前，因为袁国强都讲过，梁爱诗都讲过，两个之后就冇噶啦嘛， 系 冇噶啦嘛，系唔需要再释法噶啦嘛。你谂好啦，而家我就摆喺你面前咯，铺晒喺度。我觉得即系呢个都系美国嘅听证会一样啫嘛，不过香港冇呢啲咁嘅手法啫嘛，唯有就 系 用 People's Court 咯。我觉得就 我而家觉得咧，真系好可能咧，呢、這个就系689咧，阿爷点解会奖赏佢嘅原因，即系佢嗰种 够贱 啊，强硬手段。哇！而家你睇到个 result 几好啊，成个泛民打散，跟住极有可能咩咧？啊，可能咧就令到 DQ 埋嗰真系四个之后咧，继续咧 又 占中，继续占中嗰个嘅检控，令到你成个民主派嗰啲嘅议员散晒。 DQ 埋，即系因为你可能要，即系可能会判咗刑，多过三个月嗰啲要坐多过三个月就会 五年噶，五年唔可以再选举啊。 系啦，咁就已经冇啦，有 DQ 埋， 下届都冇啊。 即系而家四加二啊，而家按即系on the table 已经四加二啦。 所以佢可能呢一种嘅所谓嘅斗争路线咧，中国式斗争路线咧，系令到佢可以攞到呢个国家领导人嘅地位啊。 所以我就话任何人。如果你有社會地位有影響力的，而家呢個時間跳入去呢個熱廚房咧，可以咁講就一定係愛令會你變碳啊！真係，如果你咁樣愛阿奶媽嘅話，就一定會變碳。 死梗啊！ 死梗！我話俾你聽，因為呢個咁嘅政治鬥爭嘅局面咧，六八九已經 set 定個屎碌架 嘅， 根本佢唔想香港係翻返一個正常嘅社會。 但係你喺嗰啲人嘅角度嚟睇，有幾死啫？哇！我做呢份工，哇！好似海光嗰啲咁样，三年成千万咁样，可能你系咁闹我，你喺 Facebook 度系咁样嬲， 到时到后我攞住嗰成千万翻澳门大把女啦， 又 几个指责呢个保时捷得啦， 系咯，你闹咯，你咪闹咯，你喺个网台度咪闹咯，咁又点啫？ 你讲得啱， 啲人嚟讲，我谂几 happy。 所以我可以， 喂，本来就系一啲社会嘅渣仔，到而家大佬本来就揾紧几皮嘢嘅啫，而家揾卅几皮嘢。 你想想吳克儉那些粉腸還可以最後那三個月你知不知道 約滿酬金 不是啊四是由現在開始計還有成八個 trip 啊大佬 我有 我有啊還在這裡還未計那楊偉雄呢 是 楊英雄啊還是 什麼楊偉雄 楊偉雄啊嘛是 啊是國局長 還是有幾個 trip 在這裡還是全部都是 cheap 精來的這班跟陳茂波一樣全部都是 cheap 精來的嘥了幾十萬和裝修 幾十萬 被人鬧完之後呢就走去招呼那些所謂 天水圍的基層家庭 喂大佬這些叫做歧視人家你做財政司好巴閉咩？ 係咯， 嗰個咁樣嘅寫字樓，你坐得幾耐啊？因住添啊！ 所以咧，我話而家有少少兩難嘅局面嘅。兩難局面係咩咧？嗱，一有啲人已經即刻可能回應噶啦。一就係話，喂，你哋嗰啲有料嘅人又唔肯入去啊！你哋呢啲咁嘅有料嘅人又唔肯 入去。唔係大家話我入去做官嘅咩？啊！點解 蘇真輸咗嘛？ 哦，咁又冇得入啦， 冇得入啦。嗱，有料嗱，呢個係兩難情況嘅。一有料嘅人唔入去，於是咧就好似吳師所講嘅啦，劣幣驅逐良幣，於是咧就啲惡棍咧就入咗去啦。好似頭先所講咩馮偉光啊，呢班友，哎幾好啊！好似你所講，佢原本都係嗰啲即係渣嘅人啦，又入到去可以咁樣幾三百幾萬人，水鬼星城王啦。咁所以而家係一個兩難處局面，我哋又喺度鼓勵，唔係我哋又喺度叫。discourage 嗰啲有料嘅人入去喎，你千祈唔好入去呢个业厨房啊！ 唔系嗱，我就话唔系唔肯入去。如果佢表现出嚟啊，我觉得你一定要观其言，听其行啊，听其言，观其行啊，你要睇佢做乜先得嘅。你听佢讲冇意思嘅、嗯。如果佢唔去 都唔讲， 系啦，佢都唔讲。过去嘅嘢切割嘅话咧，我奉劝嗰啲我认识嘅人入得去咧，佢哋都会死嘅。 死嘅， 因为佢系会执行紧梁振英嘅路线啊嘛。我就 系 话， 但系我个 point 就系有几死啫。佢咁 唔系冯伟光嗰啲就唔会死， 就算佢变瘫又如何啫？哇！佢真系 喂冯伟光喺出边顶晒笼，咪捞嗰啲咁样嘅 公关公司咯， 国企嗰啲业绩大会企喺度揸住个麦喺度讲嘢个司仪啫嘛，大佬嗰啲基本上维稳费嚟噶，系嘛？即系专系做嗰啲喺香港上市国企嗰啲咁样嘅上市公司嗰啲业绩报告啫嘛。 嗱，你冇俾 有咩大 job 做啫？ 你冇俾我估中。我觉得周融有机会做局长， 有啊！ 我觉得周融有机 会，咁啊香港有得救啊！ 系啦，因为点解咧？你哇！你上次 周融做局长，香港有希望啊！ 你睇到阿嗰个阿张德江几器重佢啊？ 但系一路 即系随时其中一个嘅礼物俾佢噶，即系阿周融啊！因为咧，佢为国家出咗咁多力，佢为国家出咗咁多力， 唔系喎，阿七出力多啲。 佢仲俾翻个广播处长去做咯，终于俾佢做翻啦。跟住可以上手搞埋， 咁咪高级啲啦。我觉得应该做民政事务局长， 或者系咩商经局。 因为民政事务局系管新闻处噶嘛，亦都管埋呢个港台 啊。民政事务局 系高 级嘅，佢系真系有 梁家荣噶，系高级个广播处长噶。所以我觉得周融就应该合适嘅，我觉得呢个。 咁啊，刘江华咧唔系话 刘江华系做政制局外地事务局长，系嘛？咁就仲有幾件嘅，我覺得張國軍啦、周浩鼎啦、 周浩鼎都有啊， 秋北啦，喂、啊，公務員都咁多人才，係嘛？林林啦，呢啲全部都要起用噶啦，我覺得 起碼 林起用咗噶咯，你唔好再 青年事務委員會唔算係我覺得，喺劉明偉下喺劉明偉下邊有咩用咧？係咪？ 起碼都咩啦？嗰啲 要喺劉明偉上 喺劉明偉上邊有用啦，係咪？笑咩你？ 上面嘛 所以你如果个局是开得曳的好多人呢自命就是说、哎、靠我自己一生可以改变这个政府嘥气我告诉你陈志思的醒目啊一早说了不会入去 老虎蟹不入 老虎蟹都不入啊所以想想入边个入 最终 他说什么嘛现在都说不入所以就是说他是下届的特首候选人 怎么这么害他、死定了跟住 啊！ 跟住嗰啲左佬又收集佢， 佢又可能睇到呢一届根本就系热厨房，你入去边个死边个。 我话俾你听，呢个厨房咧系唔会降温嘅，系、 啊、 会随住一届又一届咁样升温嘅，系、 所谓嘅咪咩咯？二点零、三点零啊，六八九讲咗啦，去到 四点零啊嘛，四点零啊， 啊， 所以咪一路升温咯。咁你谂下边度有可能入去做官咯？我觉得真系。即如果想住自己入去干一番事业，那些就被人干了啫，真系。 喂，我讲翻嗰个占中告呢个 占妖罪， 防妖罪咧，防妖罪咧。嗱，我咧就身边有好多朋友讲嘅，即系头先我哋都有点提点到就是，喂，有冇搞错啊？而家你哋就话 考慮不認罪、哦、那你起初的時候不是說、會、即是公民抗命就會是認罪的嗎？這樣 不認這條罪， 我想是啦沒錯，我想講清楚的道理，因為點解咧？依、這個嘅講法咧，真係高唱入雲，而我成日四周圍都聽到啲人咁講。嗱、嗯，我想講清楚個道理喺邊一度咧？所謂嘅認嘅罪咧，當時咧其實因為依個係有 history 可以 trace 翻咧，就係、是、認為咧政府，我而家係集結啦，非法集結啊嘛。當時咧亦都係講嘅，我哋係會手翹手咧，就喺度被捕噶嘛，唔會涉及任何暴力嘅。咁好啦，喺咁嘅情況之下，而家政府揀咗另外一條罪告你，而且當中涉及到所謂嘅煽動，而煽動防擾罪咧，嗰度咧佢所鋪出嚟嘅嗰個嘅所謂嘅證據咧，就包括咗佢哋寫佔中嘅文章， 上台講嘢咯， 上台講嘢一段嘅時間，唔係包括佢之前鋪陳嘅一段嘅時間。嗱，所以陳建文出嚟講就話：喂。問題就是我如果認了這個罪的話 which 當那件事未發生而是討論一個佔中 已經是造成煽動防擾的話，以後大家不用做， 以後大家不用做， 我們台針都不用討論， 是的， 我們立刻被人告的，真的， 不是 even 你討論港獨都已經可以成罪了， 是的， 因為那個大禍在這裡就是說如果三子是認這個罪的話，他是為了後人 set 了一個很差的先例，你在写文章在网台上面讲的任何嘢，在这个的论坛讲的任何嘢都可以成为入罪，这个可能只是讨论的阶段。 同埋我觉得律政司是完全信不过的、 啊、 完全信不过那天落立法会、郭家麒大闹这个袁国强说他是东厂、 嗯、 跟着他说我们律政司是专业的、嗯、 是啊，没政治考虑、啊、 绝对绝对今天的律政司包括是7月1号之前的律政司是绝对信不过、 嗯， 所有的事是有 order 的、 啊、 是收 order 做事、 嗯啊、 这个很清楚的袁国强是收 order 做事的人的、 啊、王人 你想想王人当日当曾蔭權求情的时候，其中最重要的十页纸讲什么，就是特首他从来没有干预律政司，你问袁国强敢不敢这么讲、啊、 现在 所有检控里面有没有梁振英的干预在里面、啊， 仲有一樣嘢，其實咧，嗱，雖然我咁講，未必好多人會同意，就係話其實政府係可以選擇唔告嘅，係可以選擇唔告嘅，因為點解咧？嗱，大家都唔明白點解有400個中外學者就去寫封聯署，就話即係譴責政府係檢控呢個佔中九人咧？點解佢哋會譴責咧？係因為在國際社會當中，是今次的雨傘運動是冇任係公民抗命，係冇任何真正的違法行為。呢、這個係喺個所謂聯合國裏面嘅人權宣言當中，係屬於我哋嘅權利嚟嘅。 佢咪揀到最窄最窄嗰個咩咯？ 啊，法治咯， 就算冇 merit 都好，佢咪照去咯。然後 fishing 咯，我成日都話而家嘅律政司。任何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看到他的政治手段是怎樣的，已經是 的，所以其實呢我都想說就是說沒錯，公民抗命這當時呢這一班參與的人呢是說我會用一個的叫做自首，他自首了，他會用認罪的方式呢去達至一個效果，就是說什麼呢？希望呢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呢同情今次的運動，而是參與那個公民抗命的運動啦。好啦，但是你看到現在剛才世良所說，哇，你拖了這麼長的日子，你搞了很多小動作，然後跟著呢你用了另一條罪去檢控他， 更嚴重的控罪， 更嚴重的控罪，然後跟著又以煽動，而你所列出的煽動的證據呢是涉及到言論自由，整件事很不同，成件事變得咧，如果佢哋咁就咁認罪嘅話咧，個後果非常 嚴重。我低位我已經叫咗佢哋唔好認罪嘅，真係、 啊。 我覺得自己柒嘅，如果自己認罪，真係。 咁、啊、所以我話 對方搬龍門，你諗下，你永遠我哋 你對住一個公權力嘅， 係啊，你對住一個同埋一個冇底線嘅公權力，係不受輿論監督嘅，越硬就越受到獎賞嘅一個咁樣嘅政權。然後我哋就打開口牌，我哋就選舉睇人政綱。然后怎样投票一早告诉别人听、 嗯 嗯、然后跟着我们呢就作公民抗命之前就决定一定要认罪的、 嗯嗯、 你认罪人家 控告你谋杀那怎样， 是 的，那你就认了， 是的， 现在 exactly 就是这样， 是的， 所以我就話一早已經講咗係唔會認嘅。如果你係搬咗龍門嘅話，我點解？ 你突然間俾整個暴動罪，我又認啊？係 咯， 所以係有分別嘅。你用咩嘢嘅法律嚟去告咧？我去認唔認呢樣嘢係絕對係有關係嘅嘛。 同埋嗰陣時三子自首都係自首非法集結， 非法集結啫嘛。係啊，佢自首嗰陣時候佢係認係非法集結啊嘛。 咪同埋你而家呢個坦白講，司收咩保啊？坦白講。呢樣嘢一拖落去，就一定跨越呢個新一屆嘅政府。 一定過七一㗎啦， 收咩補啊？嘥氣啦，我話。好簡單，你睇台灣，人哋嘅太陽花學運佔領呢個立法院，咪 drop 咗咯， 完全 drop 咗咯， 冇罪係啊， 係啊，咪 drop 咗咯，就係咁簡單，嗰個政治決定。你話如果死攣住一個叫法治嘅話咧，就中伏啦。而家共產黨就用翻你嗰套方法同你玩。你要法治啊嘛，得我釋法， 我依法治國咯。 我依法治國，然後嗰啲惡法就 apply 喺你身上。咁你點啊？廿三條過咗，然後廿三條起訴你，咁啊點啊？係咪咁樣就要認罪咧？係咪咁樣就為之符合法治咧？係咪跟住講埋吳文遠呢單嘢？吳文遠就因為佢係呢個，我哋講嗰陣時好小心。 佢話咧，嗱先講啦，佢話吳文遠咧就涉及到違反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嘅第30條，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嘅罪行。咁佢披露咗啲咩咧？就披露咗一個嘅啊，叫做咩啊？嗰、那個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秘書長 馮靜淑儀， 馮靜淑儀同佢老公有單嘢，咁啊佢就批喺佢個 Facebook 嗰度咧，因為佢係投案人嚟嘅， 應該係 佢係投訴人，佢係檢舉人，咁於是佢就喺 Facebook 裏面咧就即係叫做 update 咗一啲咁嘅狀況出嚟，咁而家咧就由一個告人 就變成被告。 咁呢個咧，嗱，我知道一般市民嘅睇咧就又係抵你死嘅，我你犯法啊嘛， 我抵你犯法， 你犯法嘛，咁有一條咁嘅條例。 好啦，咁我又想問下啦，奶媽喺選舉期啊，唔係喺選舉前啊，喺立法會都曾經透露過，廉政公署據佢所知係冇調查呢個梁振英事件嘅 UGL 事件嘅，咁然後跟住喺選舉論壇裏邊， 喂，周老闆， 佢亦都間接證明咗廉政公署係有。調查 UGL 事件嘅，咁啊點咧？咁奶媽係咪要又係要按呢個吳文遠呢個咁嘅案例要去拘捕佢咧？ 啊！依、這個我又唔知啦。 嗱，有同冇都有問題嘅喎。 冇噶，係嘛？ 有同冇都有問題嘅喎。如果你係知道個案情，因為你係政務司司長，你知道個案情。知道有定冇嘅調查，而你透露咗有我冇。 喂，佢喺論壇都試過講過有關呢件事，你記唔記得？ 兩次，一次喺立法會，一次喺論壇。 喺論壇， 胡官就話： 胡官就話啊，嗱，我第一次聽到你話， 第一次聽到你證明有調查 UGL 事件啊嘛。跟住佢咪縮咯，佢咪話唔係咯，我唔係咁嘅意思，乜乜咯。咁所以我就話佢兩次，其實係兩次，第一次話冇，第二次話有。咁點計啊？所以我就話呢啲咪就係選擇性執法咯。 所以咧個 喂殖民地體制係咩咧？殖民地體制其實唔係話總督外派咁簡單。殖民地體制其實體現喺個法律喺個惡法嗰度。英文叫做 draconian， 就係叫做嚴刑峻法。就係希臘時代嘅韓非嘅呢個就係同中國嘅法家思想如出一轍，就係叫 draco 嘛。draconian 呢個黃仁龍講嘅 draconian 就係殖民地嘅所謂嘅獨裁統治。你如果你信嗰套 draconian 嘅法治系統，你就仆街啦。因為嗰樣嘢根本就中共話就話虛席，實際上佢攬住呢個惡法嘅就係佢。 係， 因為佢用嗰樣嘢嚟去管人民噶嘛。嗰啲惡法係曾幾何時喺立法會最後尾嗰陣時係改咗噶。 調翻轉喎，殖民地時代係選擇性唔執法。執法 嗱，呢個就係英國 係而家選擇性執法咯。 就係話而家就係冇底線，有權用盡，有權去到盡。呢個就係過去五年梁振英撕裂社會嘅手法。如果你仍然用法治呢個角度去同佢玩嘅話，即係等於打泰拳，人哋就拳腳爭失用曬，我哋只可以用手指。真係噶，你舉埋中指都冇用。真係啊！人哋又拳又腳又爭又失，然後我哋只可以出手指，再唔係只可以吐口水添。而家吐口水都唔得，富斯克都吐埋冇埋啦。 咪所以咪話咯，即係而家好多香港市民咧唔明白所謂政治檢控，成日都話你開口埋口都係政治檢控，但係事實上咧，你今時咧你睇到香港政府嗰個檢控嘅 pattern 咧，你要首先明白一樣嘢，律政司。控唔控告一个人嘅时候咧，佢系有好大嘅主权嘅，佢系可以选择告，亦都可以选择唔告。咁咧， 以頭先講，以邊條罪去告？喺幾時告你？嗱，呢啲全部咧，其實都係可以達至一種嘅政治效果， 因為殖民地 或者壓政治迫害嘅 殖民地嘅體制係咩咧？就係佢個法就有咁賤，寫咁賤，有咁衰，寫咁衰，然後 reserve 個 power 係啦， 個主動權喺官手上。 所以英國嗰陣時候咧，唔係港英政府， 你六七暴動，佢咪用整個暴動罪咯，之後咪用呢樣喐你咯。 港英政府好似周老班所講，佢好多時候就選擇唔執法， 係啦， 啊，特別係涉及公民，即係嗰個嘅公民權利，爭取公民權利嗰啲嘅活動嘅時候咧，佢選擇唔會咁嚴咁樣嚴開去執法。咁而家咧，你睇到吳文遠啦，頭先阿細良所講嘅，喂，你嗱好明顯啦，你話佢有冇犯法咧？咁樣佢用得嚟依條條例嚟告你，咁啊，梗係你涉嫌犯咗法啦。 嗯， 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又可以唔告你噶嘛？而家佢你睇到哇一輪。一輪嚟啊，即係你基本上啊嗰個嘅， 我聽毛姨姨擔心啊，其實 一輪咁樣 DQ 四個議員，然後跟住檢控呢個佔中九個人 煽動防擾罪， 跟住又繼續吳文遠，你睇到一波波咁樣嚟咧，其實呢個咪就係想帶嚟嘅嗰個政治效果，就係叫做咩咧？就係話俾你聽， 我唔想停 咯，係啦，唔想停， 佢會搭個朱經緯俾你嘅。 打个朱经伟， 打个朱经伟俾你。 而家控佢控咩控罪啊？朱经伟 又系七警嗰条咯， 又系集 就系啊！伤害他人身体嗰、那个，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主观意愿嚟嘅。香港人想休养生息，支持将自己嘅政治诉求啊降到最卑微。其实薯粉我成日都话有一种卑微嘅诉求。唉，我唔好再讲八三一，唔好再讲双普选啦。我只要一个 正常，你俾我唞下啦， 即系咁啫，咁样系嘛？ 唔得。 唔得，繼續嚟， 繼續嚟。 喂，你除咗阿奶媽之外咧，其實過去咧披露有關廉署嗰啲嘅調查咧，好多時我記得傳媒係好多時都有嘅喎，或者甚至網台啲節目咧，好多時都會評論下嘅喎。即係當廉署未正式咧，即係叫公布佢有冇立案嘅時候咧， 我就 是 話我同阿毛姨姨擔心喎，毛孟靜就亦都係申訴人，就係、是、關於呢、這個廉啊，唔係添啊，佢唔係咧，就係、是、呢個西九裏邊 西九 未經招標就批俾阿嚴迅奇呢單嘢， 係有披露過， 佢有講佢話廉署有立案調查噶嘛， 係因為佢係嗰個投訴人啊嘛， 佢係投訴人。佢咪同文员一样？ 咁、啊、投诉人好容易犯，如果你咁讲咧，佢好容易犯呢条条例嘅。 因为记者就会问我， 佢嘅系啊，我去举报完之后，跟住因为你系 public figure， 然后跟住啲记者就会问你，呢样嘢好容易中招。 喂，同埋我觉得而家即系所以啊，郭家麒话变成东厂系有原因嘅喎，呢样嘢系。In fact， 而家成个执法系统同司法好少少啦，我觉得，但系成个执法系统已经系成个东厂嚟嘅。 啊 你用的人一些在个法律这个行里面没有地位的人，他们是利用个公职公权力去建立和中共的利益网络、然后之后离开政府之后就稳食、我就说这些人是仲衰格的左脑、因为他这些叫做什么呢，如我希望下一届政府里面呢，如果全部都是充斥这些人呢，就仲惨，我告诉你，我估计都是。 我哋上次讲话马英国嘛，即系如果系律政司 啊，马英国我都反而冇呢啲莫树联啊、郑若骅呢啲咁，我觉得，因为佢已经阻到出面啦嘛。 系， 但系呢啲咧，所谓号称自己系专业嘅大状呢啲咧，你谂下啦，喂，我只要卖个人情俾共产党，喂，将来坦白讲，你睇一周刊报道都知啦，嗰啲建制派嘅人净系做非执董啊，呢度数卅个，嗰度数六百个。喂，大佬，一年數埋都幾百個啦，淨係呢個叫香港先有嘅一個職業叫做非執董。如果我申報利益嘅話咧，我估嗰啲左派一定要佢哋申報啦，就係佢哋嘅職業係咩咧？叫非執董。然後跟住全部都嚟香港上市嗰啲國企，即係叫派片。嗱，你諗下元水事件啊，元秋個老公咪咯，咪就係中國建築嘛，非執董咯。你只要掃一輪啦，嗱，而家揭出嚟羅范係啦，譚慧珠係啦，係乜？你未掃嗰啲嘅立法會嗰扎柯創成嗰啲就可能未到，我諗係一級級㗎，其實係去到某個級別先至派呢啲俾你嘅，其實咁你成個非執董集團嚟嘅喎，而家根本上係咁你啲人咪就建立嗰個商業利益咯，等於頭先一樣咯。嗱，你只要肯反台獨、反港獨，話知你張乜軒都好啦，都肯定俾你攞呢個咩中國好聲音啊。 攞第一啦，係嘛？咪好似阿宇宙章咁咯。 嗯， 咁啊，佢兩樣噶嘛，蘿蔔大棒子與蘿蔔。係。咁你嗰啲做官嘅其實好容易咧。 嗯。 一樣跌咗入去呢個咁嘅制度嗰度咧，就變成咧，就係過往嗰種咧，係仲需要公務員啦。嗱，公務員咧，佢就 play by the book。 嗯。 係咁就係咁。係。但而家唔係喎，呢啲所謂問責官員咧，全部都入咗去佢個利益網嗰度。 就好似阿連月增之前有一篇文 章，我覺得袁國強出嚟就真係大把生意撈嘅，真係。 即係好似阿連月增所講嘅， 如果唔係大行點會爭相掹住佢啫？ 佢話嗰篇文章 講，咁你諗下，你會唔會得罪阿爺啊？如果我之後出嚟仲要繼續 係 喺法律界揾食嘅話， 生流流， 呢個咪就係香港而家 呢下真係大鑊！我話俾你聽， 得閒又要醫腸咁樣，梗係要咩啦？ 係咩？小腸氣啊？ 佢唔係佢搶有事啊嘛，袁國強之前入過幾次醫院啦。 咧即係話咧，嗱而家咧，因為成個政治經濟嘅利益關係咧，已經係 mingle together， 即係同港英時代好唔同。港英時代嗰陣時候咧，香港嗰班嗰個嘅即係商家嘅利益喺香港，而不在英國啊嘛，即係阿李元璋所講嘅。咁呢個令到佢咧就會係咩咧？佢就唔會話係出賣香港嘅利益，為咗要討好英國啊嘛，因為佢利益唔係英國。 好簡單，我問你，你知唔知 TSA 啊 ？TSA 啊，淨係教科書嘅生意，一年幾錢？ 嗯， 淨係 TSA 補習， 嗯， 出版由中聯辦下邊嘅聯合出版集團 係。 所出版的 TSA 操練課程是多少錢啊？你知唔知講緊？佢點會俾你取消 TSA 啊？所以我就話你而家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經唔係話純粹係執行一個政治任務。如果嗰個政治任務嚟自習大大都好啲啊，佢都管得你咁多 TSA 乜春嘢咩？但係諗埋而家 係 一個係一個揾食嘅利益集團啊！你個律政司，你以為佢政治檢控唔係啊？佢當上邊嗰個係客。佢當西環係客，佢 please 咗個客之後，跟住出嚟嗰個客又介紹啲客俾佢。 係啦，就係咁咯。嗱，一陣我哋講嘅，話翻嚟講嘅 iPro A 啦，依個咁嘅 IT 又 IT 中票 事件，其實又係一個咁嘅 pattern。好，一陣翻嚟再講。